假使 那一点啥有哪能值这么多钱啊你。 哎兄弟啊请你我家啊。 我剩下一杯就够我家的了。 我知道你卖了菜当路费寻人不见心焦心慌。 哎不不不大哥那不缺钱。 分开去拿着吧。哎你腿的是啥乐器啊 尾子手。 哎好听。哎来一把。 去。 八戒呀拿几副易拉管来。 八戒。我叫核桃 兄弟 嫂子既然错人了既然你叫我兄弟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 兄弟 姐姐 我是八姐的丈夫叫陈坤 姐夫、 啊、好好哎呦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 到底夫人正草为的吧俺家一面啊收音机里的信息啥曲重要才是好爸爸传音从龙学院请来的老教授把那重要几个黄金计划都只为那山高水深不知好当年之风生化了家一家收入平阳万小山川马 姐姐我过得很好你就放心吧 好啊很好啊 姐夫你家过得咋样啊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家庭生活现代化 姐夫姐姐我走了 哎兄弟去那边走吧 哎不不不不不 长明 阿姐你认错人认错人了你得发烧走再回屋吧 认错人了 宝姐，你胖了，俊了，浑身太小，跟城里人一样啊。一个月了， 还剩呢。 自从你下山离开我，找你记得我心如。

女模特当，咋

醉落恰无花，对身一见笑啼啼，充满欢乐愉快，啊，妻子欢笑金融心，老母有心将小娃，我在公司当正月，春风送暖到我家。真是我失了你，所谓与我去用啊，西呀股票叫投机主，千诈表都把灵魂骂，当我风雨遇人陪，每句行人只道一把，我是神明灯梦最落里，这生梦是老呀，妻子可气把我劝，老母气问将我骂，退休生在生涯，我句句一女子同他，我提了心上难为尊，他愿明不知道言不听，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的生活好像在眼前，交际花笑白脸，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岁数养的腰，芙蓉养的脸，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要你晒死不落，爱是家个皮蛋开，多的美女呀便宜，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到后来我投机失败没有钱，那当户谁把心上变，千种妩媚一边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良心谁发言。天黑一片， 江边里对上江水叹几声，寂寞去路我方为你为你相让与家乡，才知道回到家中吃呀惊，看见一片火烧场，我泪杯中小青稞，困只因自己太凄凉，本着是老母人伤心。 江海关众生伴我唱

了城内早上把婆母叫一番两旁三字清香炉中茶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当哟第二我一见鱼儿泡鼻香第三我想进蘑菇炖豆腐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一花浇在花上八万一我就一杯坐上花枝又一上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做三子女姑家的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等相 不去迎接机，王子张人到热气水，三黑飘谁看灯热地，如意之中你是从命里算出来的。 那公子叫什么名字？ 公子的芳名叫傲立 知道，那公子你， 那公。